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95集，化鬼巫医圣。这时门口传来喧哗声，原来木头和尚已经将龙头雕好了，竖起来往船头一靠，众人一眼望过去瞬间被震住。这龙头并非是简单的一个龙头，而是九龙雕饰，九条龙纠缠盘旋，恰到好处地将整个船头都包住，古朴沉稳，龙还有一股说不出的邪气。不知道为什么，最前方的龙头从表情神色来看，竟然与赵普有几分相似，而且一只突木一只凹木，霸气杀气一样不少。殷侯都忍不住赞了一句， 不错。 与此同时，船桅杆上的黄月灵一抽绳索，拽着绳头往下一跃，刷啦一声，一张巨帆落下，黑色的帆上巨大的九龙纹样正是赵家军的军徽。众人都忍不住拍手，好帅气。赵普也是一笑点头， 嘿，像样。 陷空岛的船工加上魔工和赵家军众人，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刑天号完全建造完成。当船坞的侧门全部打开，刑天号成功下水驶出码头的时候，连建造这艘船的韩章等人都觉得不敢置信。楚州府的百姓打老远看到了都欢呼雀跃。其实这段时间整个楚州府都还挺紧张的，赵普大军突然到了，还来了那么多水军战船，不用问都知道要打仗了。虽然众人不知道要对付的是什么人，赵普也的确是常胜将军，但是百姓们不免心中犯嘀咕，赵普从来没打过水仗，这一仗究竟有多少把握呢？这阵子有不少人都打算收拾细软逃难了，不然真要是打输了，楚州府岂不是最危险？不过今天这大船一下水，百姓们都心中有了底，不得不说这船实在是太有气势了，再加上所有船帆和船上的军徽都统一了，让人感觉整个战力提升了好几倍，莫名的必胜的预感。赵普打了这么多年仗，已经好久没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了。龙桥广自然也是兴奋异常，这几天军营里的人大多都塞着耳塞，因为右将军从前天开始就喋喋不休地开始絮叨，据说这是他打仗前燃起来了的前兆。展昭抱着胳膊欣赏了一下这霸气的船队， 万事俱备了，连东风都有了，不过你好似没对头，敌人在哪儿呢？ 赵普一笑，指了指地图上标注出来的对方水军军寨的位置。 那地方易守难攻，难道你准备带着水军打去对方军营啊？ 自然不是。 那要怎么做啊？我们还要活捉那些八族遗孤呢。 说到这一点， 赵普指了指前方海上不知何时竖起来的几根高高桅杆，表示早就准备好了。展昭和白玉堂都纳闷， 那些是什么？ 哼，我那天看了木头大师的本事之后想到了一个点子。 说完赵普拍了拍手，对远处招招手，就见从木头大师的帐篷里几个士兵抬出来了几个人。展昭等人看了一眼就是一惊，竟然是被鞭打成重伤血痕累累的八子。公孙刚走过来猛一看一惊，但奇怪的是帐篷里完好无损的八子也溜溜达达走了出来。众人面面相觑，展昭走过去伸手摸了摸，才发现原来那是木头雕刻的，而至于这画工，就见最后帐篷里晃晃悠悠走出来了一个手里拿着两颗核桃转转转的老头。 小圣叔， 展昭十分惊喜。那老头笑眯眯走过来跟展昭打招呼，貌似是昨晚上才被找来的，忙了一宿了。公孙戳了戳展昭的肩膀， 你家小圣叔莫非是化鬼巫医圣？ 展昭笑眯眯点点头，赵婆打老远就见公孙双眼都冒星星了，眯眼，这书呆又被什么给迷住了。巫医圣赫赫有名，不只是公孙这样的书生，白玉堂也是如雷贯耳。当是众多丹青妙手之中，这位最神秘也最坏。巫医圣画画好到真假难分的境界，他一生爱才，喜欢模仿古画倒卖，画什么像什么，反正经过他之手画出来的假画，就算行家也鉴别不出来。另外他还擅长易容化妆，功夫也不错，此人相传已经死了，没想到也躲在魔宫里了。众人不禁感慨，魔宫里究竟藏了多少怪才。展昭和白玉堂瞧了瞧那几乎真假难辨的八子木雕，不解地看赵普。赵普对邹良点点头，邹良派人将那假的八子高高挂在了码头前方的桅杆上。赵普放出话去，这八人假冒投诚，意图行刺，从今日起每日斩首一人，以儆效尤。众人大致明白了赵普的用意，这是一招离间计。此时在赵家军营里的八子无疑在八族遗孤中是比较有地位的，作为遗孤，彼此之间自然关系紧密，突然说这八子叛变，难保其他的八族遗孤不会怀疑。于是赵普将这些人用刑然后示众，这很好的替他们洗脱了叛变的罪名。八族遗孤之所以好控制，是因为他们单纯，但单纯是把双刃剑，这帮人一旦发现八子并没叛变，自然会想法子营救。如果莫乐执意不营救，那么莫乐与八族遗孤之间的分歧就产生了。如果莫乐派人营救，那不用问，派出来的一定是八族的人，那就方便活捉了。退一万步讲，莫乐不派人营救，但八族列岛的后人本来就少，难保其他人不会因为见不得手足受苦而擅自来营救。再加上赵普放出了一天砍掉一个的威胁，于是救人就迫在眉睫了，对方的军心也会动摇，会要求莫乐尽早出兵攻打楚州府，救人或者替同胞报仇，反正无论对方救还是不救，这计都可行。果然假人挂上去没多久就有了动静。当天总共来了三波来营救的人马，都是八族遗孤。黄月灵在海里设下了陷阱，那些遗孤们一个个都被活捉送到了军营里。八子负责将真相告诉众人，而知道了真相的人又将对方军营的情况告诉了赵普。原来莫大人告诉众人，八子叛变的时候的确有至少一多半的八族遗孤都不相信，看到八子被挂出来之后，八族遗孤大多表示想马上开战或者派人来救，但是莫大人不肯，所以他们之间有争吵。而这些来救人的大多是没有禀报莫大人，悄悄跑来的。于是赵普放了些人回去，那些人又带了更多的人来，一来二去，大概三天后，莫乐和白姬培养出来的八族遗孤的忠心以及信任开始瓦解。由于两边阵营的距离太近，因此彼此之间的消息传达得很快，通过越来越了解对方军营的情况，赵普也越来越不解起来。众人见战局越来越有利于宋军一方，这本应该是一件相当好的事儿，可赵普却不见笑容，似乎很疑惑。 你是不是觉得赢得太容易？ 我是开始怀疑莫乐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 什么意思？ 以莫乐的军力，他跟我打一定会输，别说攻入开封了，楚州府的案他都上不来，就得全军覆没，那他为什么坚持还要打？ 之前展昭貌似也在说对方可能有什么目的的。 想不通啊，如果之前准备将我调虎离山，他们好行刺皇上，现在显然已经失败了，为什么不撤军保存实力还要坚持开战呢？ 正在赵普疑惑的时候，外边忽然铜锣声响，赵普抬头就见折影冲了进来。 王爷，海上有动静了。 哦， 赵普惊讶了，带着公孙出了军营。 此时众人都聚集在城楼之上眺望，只见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大批的战船，这些战船之前来过一次，偷袭楚州府的时候就是这些大船。正如那些投诚的八族遗孤说的，船上的士兵都戴着白色的鬼面具，那船队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朝着楚州府这边行驶过来，随着船一起来的还有弩箭和火球。 就这么打呀？ 公孙觉得不可思议，诸葛吕夷直摇头， 这不是莽撞的做法吗？算是自暴自弃，如果反击，先头人马必定全军覆没。 赵普微微地皱起眉头，龙桥广在他旁边看他， 怎么办？按照原计划进行。 嗯。 龙桥广一声令下，率领水军出海迎战。黄月林和蒋平带着水性特别好的人马，驾着小船，随着大船一起出海，只要将那些八族遗孤都踹进海里就行了。展昭等人都上船，一人带着八子里头的一个帮忙认人。这群高手上了敌方的船，扫了对方的面具，发现基本都是八族遗孤，于是一个个踹进海里，黄月林他们就负责捡。一时间，海上可热闹了起来。此时虽然打得并不困难，但是海上还是出现了比较焦灼的状态，总之往船下飞人跟下饺子似的。八族的人马抵抗能力有限，但是后援人马却就是不出现，留他们孤军奋战。赵普越看越纳闷， 这是搞什么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